今晚有空吗？嗯？ 今晚怎么了？ 有家新开的酒店。 客户介绍的，一体式，听说里面还可以漂流。 漂流？这位老板是去东北的澡堂子取经了吗？ 不知道，你去过？ 去过呀，网上冲浪的时候常去。 那今晚要不要实地考察一下？ 为什么一定要今晚？ 乔玉说今天是个不错的日子，要跟对象一起过。 什么玩意儿？今天是5月20号。 5月20号。 那你定吧。有对象可以打折吗？ 酒店估计不行。 我可以。